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真的值得吗？ 都结束了。 什么都结束了？ 我和我的情人。 情人？你的女朋友？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他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她是我学生的妈妈。 你是老师？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他跟他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他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就是他？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 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她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她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她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她家，当然是趁她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他生病了？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 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那孩子是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等等，众多情人？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是同时？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他怎么骗你了？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这么多？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2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他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他家的根本不是他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 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这女的可以呀、啊。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训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你是想说她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教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 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这是你的鸡尾酒，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这么辣 啊！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是够刺激的。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他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他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他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